月二十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 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咧有我哋嘅全程点歌大行动，将会喺六点钟出现嘅。 今日点歌嘅对象啊，承接住啊，昨天啊，我哋嘅三周年嚟到嘅时候咧，我哋决定今日都开放俾大家点歌俾骚动音乐啦。 耶，冇错。 系啦，咁啊， 有啲咩同骚动音乐讲呢？ 咁啊，拣一首咩歌咧？咁啊，你唔知啊，我哋好多谂法噶嘛。可能你四周年嘅时候已经冇点歌呢个环节噶，可能到时已经有做咗第二啲嘢。 可能系噶，唔出奇噶。即系有时呢啲嘢咧，好跟心情噶。突然间有一啲嘢想做，哎，唔好抌啦，做啦，我哋咁就会转噶啦。 有得点啊点啦，有得讲啊讲啦，可能到下年呢个时候冇噶啦，就冇点歌噶嘛，有第二啲嘢，咁到时又冇机会表达啦。 系啦，咁啊，做转头六点钟啦，就有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啦。咁啊，但系呢半小时咧，吓，我哋可以即系讲下一啲关于，即系因为最近咧，我咪话我好耐冇睇过戏嘅。 系啊系啊， 其实我唔知道，可能近呢两个月 keep 住都有唔同嘅嘢忙紧咧，我发现原来我个人几脱节啊。即系当然歌就有 keep 住跟得 你人生贴得最近一定系本地嘅流行曲啊， 系啦， 之外都冇。 之外发现有好多嘢都跟唔上身边啲朋友啊，或者可能另一半。 你知唔知最近社交媒体又有新功能啊？ 有咩新功能？ 我呃你啫，冇啊！其实 我都惊添吓，唔系啊嘛，又有咁样 谂住抛一抛你， 好多嘢都。你絕對是會嚇到我。 你啱啱有冇半秒諗緊？死咗，我又甩咗啲咩？ 我有啊，有啊，有啊！即係你同我講話最近有啲咩新戲上、新劇上嗰啲咧，我係即係新動畫嗰啲咧，我已經唔係好搭得到嘴啦。因為咧，我覺得有一啲地方就幾開心嘅，即係例如可能係例如我身邊有啲朋友咧，咁可能佢翻工嗰個地方，可能佢公司咧，啲人嘅年齡層近啲咁樣。先算啦，所以佢哋每日咧，食饭嘅时候咧，都会一齐喺个串流平台度开一啲嘅新上嘅电影啊，或者新上嘅剧集一齐睇。咁所以自然佢哋嗰个倾偈嘅题材会又喺度，有一个 common topic 啊，大家都有睇一啲相类近嘅嘢嘛。咁但系，去翻我自己个环境就系、是、原来甩一甩咧，即系可能啲嘢睇少两个月噶咋，真系 就甩噶啦， 就已经觉得吓，点解个世界好似唔同咗咁样？点解身边啲人讲紧嘅嘢我已经 唔知讲紧啲咩咧？咁样样因为咧，我觉得对于呢啲歌影视嘅喜好咧，即系从来都系好主观啦。咁但系咧，你身边嘅人咧，特别话你啲好 close 嘅朋友或者你另一半咧，如果你个口味相同同唔相同，我成日觉得都几差几远。咁我係超級慶幸我同我另一半呢，其實對於譬如每次睇完一套電影，我哋好鍾意離開戲院之後就會大家一齊 review 下，覺得你覺得套嘢點呀，或者睇一啲追啲動畫咁樣，我哋又會傾下啦。咁我係好慶幸我同佢嘅 taste 基本上都係一樣，即係我覺得好睇嘅佢會覺得好睇，或者佢覺得唔好睇嘅我又會覺得唔好睇喎。 哦、 即系呢个同步率好高噶，而我觉得呢样嘢都几紧要。如果呢一件事都几占据你生活当中一个几大嘅部分啦，咁即系特别譬如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嘅，即系睇电影啊、睇动画啊呢啲好大嘅部分嚟嘅。咁所以当呢啲嘅同步率高嘅时候咧，你系觉得好，你会有一种莫名嘅唔知边度嚟嗰种好开心，同埋有一种兴奋喺里边嘅，特别系。你会发现有阵时你自己喜好同个世界喜好唔一样咧，呢个更加显得珍贵。例如举个例子啦，之前咧有一套串流平台有上 hit 嘅讲僵尸嗰套动画咧， 哦，100嗰套 系啦，我必须要直接讲咧，我睇完第一集，我同女朋友一齐睇，睇完第一集之后，我哋睇唔到落去啦， 哦， 即系睇唔到第二集啦，觉得即系睇之前大家即系坊间嘅 评价 几高啊，好好啊，好睇咁啦，你会觉得即系睇完之后，我哋互相对望，哇，睇唔睇，试唔试埋第二集咧？即系试唔试埋啊？用呢、這个。 首先是以我、哦、可能平时睇开动画为例，第一集其实有时都几紧要啊，佢能唔能够令到你追看，已经系代表吸唔吸引到你啦，好简单嘅、嗯，对每个人吸引嘅地方唔同啦，咁已经冇呢个感觉啦。第二就你要再谂下，你真系再认真谂啦，撇除自己个人好重要嘅喜好之外，呢套嘢客观嚟睇佢吸唔吸引呢，即系你系会谂啦，即系会倾几句啦，好快地，跟住就觉得。真系不如睇第二啲，得闲先至再睇。嗰个优先次序摆后啲嘅。咁承认第一集啊画面上系几靓咁，但系喺个故事上面同会好慢啦、啊，跟住 冇乜共鸣、啊， 有种猛喺度啊！即系你快啲啦咁样，即系嗰啲好无谓嘅拖抌啦咁样。咁跟住，所以嗱呢个位置就得意就系大家嗰一刻，大家都觉得。唔好啦，停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嘅，起码因为你一个人 大家都有共识啊嘛。 系啦，咁而同身边嘅朋友倾咧，有时都难嘅。即系我嘅取态有时都系，即系譬如讲某啲咧，即系除咗我诚意推介之外啦，即系假设打门砖掉翻呢套僵尸出嚟讲，通常我都睇定啲先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嘅角度咧，好似会同其他人有少少唔同啦。咁、所以过往都系嘅，大家都话喺套好睇好睇。咁当然最近好彩地咧，就喺一个饭局上面有同另一个朋友平时食饭啊见面都会讲动画咧，佢都。終於揾到一個除咗個女朋友以外咧，嗰、那個立場差不多嘅人啦。咁但係佢冇咁極端嘅，佢都唔係睇完第一集就停嘅，佢都好似睇到第七、第八集去到後面先覺得即係停手啦。但可能睇到第二集左右都覺得有啲唔係好得噶啦咁樣，但係佢都俾機會佢咁樣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嗰個你身邊同你特別好親密嘅人嘅時候，大家個 taste 唔一樣，呢、這個 我 都好緊要。 我同你調翻轉咯，因為我發現我好多地方咧，同我老婆嘅口味係 完全 唔同嘅。 如何咧？ 我覺得 呢 個 係 俾而家呢個世界嘅大環境影響到，就係、是、例如而家呢個世界嘅大環境係流行一啲短片嘅、即係要喺好短時間內講好一個故仔啦。即係十分鐘內你就要講完一個故仔啦。而家呢個世界嘅運行係好傾向係咁啦，所以佢係睇唔到一啲長電影嘅。我例如打個譬如，可能我中意睇一啲比較可能節奏上對好多人嚟講可能慢少少嘅電影，可能馬田斯高西斯咁樣。我中意睇馬田斯高西斯，佢係睇完全睇唔到嘅。我會覺得哇，好好睇嘅，即係我會用一啲即係可能以前讀書嘅時候係因為讀電影啦，咁會用翻好多電影理論啊，或者可能佢一啲嘅分鏡啊，去睇翻成套戲啦。咁對於佢嚟講就係好簡單一個概念啦。好慢喎、啊，哇，好悶喎、啊，佢講咩啊？其實可唔可以快啲啊？可能真係香港人的時間比較寶貴咧，佢哋已經冇一個耐性，可能花三粒鐘去慢慢睇一套戲去講一個故事。咁所以變相點解而家可能亦都會有串流平台成日都話噶嘛，我哋而家話而家。只係啲人咧，將一套電影拆咗做四集嘅劇集咁樣拍咯。即係可能一套電影，可能係長電影，可能三粒幾四粒鐘。只不過而家擺喺串流平台，我將佢斬件，每集可能半粒鐘或者一粒鐘，咁然後我就分八集上擺喺串流平台。其實件事嘅本質上係好近嘅。咁但係對於大家嚟講就係、是，我每日食完飯睇個半粒鐘。我就好 OK 啦，但系如果你变做一套三粒几四粒钟嘅电影，我就接受唔 到 啦。 即系你可以拆开佢睇就得啦。 但系你会发现呢个世界有好多呢啲人嘅，而我隔篱嗰个都系咁嘅，所以我好多时候同佢倾呢啲咧，我会倾唔到落去噶、因为大家睇嗰样嘢系好唔同噶，佢系好追求嗰种，即系佢好清晰嘅，佢知道佢睇戏睇剧，佢系追求紧娱乐。你嗰個作品本身要娛樂到我，即係一啲最好就係一啲 popcorn movie 啦。簡單啲嚟講，就係嗰啲粒零鐘入面聲畫劇情都係好有豐富嘅一啲娛樂你嘅一啲感覺喺度，咁就最好啦。咁所以佢我好尊重佢呢一個睇影視作品嘅方式，只不過喺我身上我就覺得 咁我想 係我中意嘅嘢咯。 我覺得有唔同嘅。咁我想問，如果你兩個都同時感興趣嘅嘢去睇，大家睇完之後嘅評價係咪都近咧？因為你啱啱嗰個咧係 step， 我會認為 step zero 或者即 step 0.5 未到 step 1嘅，就係喺 即系揿嗰个掣睇之前，大家已经知道咧，有啲人你中意睇，我唔中意，所以咧你可以你睇自己，我睇我自己嘅嘢，咁都冇问题。因为我同女朋友都一样有嘅，即系譬如我会睇我当我会睇《唐门子》啲，或者MF Go 最新嗰套，咁佢完全呢啲冇兴趣咧，咁呢个就各自自己睇自己，佢又有自己一啲类别嘅嘢，佢中意睇，我冇乜兴趣，咁就唔理大家啦。咁但系头先讲嗰个例子。就是一啲大家都感兴趣，一齐坐低睇之后，一齐睇完，然后一齐嘅评价啦。 我就系 咁呢个方面咧，又得唔得咧？ 就 系、 是、好少可会同佢有一个好近嘅评价咯。 哦，即 系好 少 会 有， 极少啊，极少啊。就算系而家一啲大家流行讲嘅一啲英雄电影嗰啲啦， 系 咁，大家都可能会对每一套推出嘅英雄电影喺个市面上有一个概括嘅评价，呢一套好唔好？ 系啊，系啊，系 咁、 啊、样。 咁、都系同佢系有一个唔同，即系睇完之后，大家都会系唔同嘅、那个睇法系、 哦， 即系佢永远唔 buy 我嘅睇法，我永远唔 buy 佢嘅睇法噶。系近几年系啊，系几比较 明 显嘅。咁如何 咧？因为我嘅 angle 就系觉得啊，大家同步就好开心啦，即系咁就。 有时其实会几蚊， 我就想知调翻转系啦。 其 实 有 时会， 因为倾唔到落去咯，就系倾唔到落去咯。因为佢又接受唔到我嘅睇法，因为当你已经有一个判断喺度，你中意同唔中意呢套电影嘅时候，你已经有一个好主观嘅判断啊嘛。 系啊， 所以你会接受唔到点解你会中意呢套嘢噶？佢又接受唔到点解你会唔中意呢套嘢噶？点解你会中意啲咁奇怪嘅嘢噶？大家会有一个 好 主系啦，就会有啲唉，算啦，我哋都系睇完之后，我哋唔好评价一套戏佢好唔好啦。不如我哋睇下，即系大家有冇边啲位睇得明或者唔明？唔明你问翻对方就算啦，咁样咯。 哦，系啊，我就好奇会系点样样咯。 有时，所以其实你系开心嘅， 我 系 好彩，我 系 幸福嘅人嚟 嘅。幸福嘅，如果你大部分情况都可以同佢有同一个观点嘅话，如果唔系，你会好多时候会好多嘢可以攞嚟嘈噶。即嗰种嘈唔系真系闹交，而系即系会有啲位咧喺度拗咯，就系同对方死拗拗气咁样咯。 唔好咁啦， 系好少见呢一面嘅我咧。 从头打交，从尾和啊，唔好打交啦你。喺呢个串流平台啊，啲剧集啊，影视作品咧，好活跃嘅年代。呢首歌嘅歌名都令我谂起佢灵感有机会都嚟自于咁。 一切不变，面孔未经霜雪污染，你真是声线，一听这语。像亲密从来未间断，来延续上季火焰，重回待做那一点。未揭开，新一季全揭开，结尾人的结局，今天再重现旧爱。一笑不爱吧，剧本若难逃避这段，何妨照作再相聚，昂然就意去出现。未揭开，新一季全揭开，接未完的结局，今天再重现旧爱。 陈慧琳有佢嘅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Season Two 啊，系啊，呢个年代 Season 几 Season 几，大家成日都会见到啊，佢都有佢嘅 Season Two 啊， 追得晒 Season One 先讲嚟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在沙田月明村以组装合成建筑法兴建的长者住屋项目松月楼，预计年底落成。房协辖下所有出租屋邨的全长者宽敞户，即日起至下个月30号可以申请调迁到松月楼。获编配单位的合资格住户可以享有终身免租以及一笔过搬迁津贴，预计最快出年第二季入伙。房协辖下屋邨的全长者宽敞户，即是全部家庭成员在下个月30号或之前年满60岁，没有拥有香港住宅物业，都可以申请今次的调迁。如果所有家庭成员都年满65岁，又或者属于月明邨的全长者宽敞户，会获优先编配。松月楼楼高10层，提供64个长者友善单位，采用开放式设计，单位可以俾1至2个人居住，配备厨柜、抽油烟机同电热水炉、浴室扶手等长者友善设施。昂平360宣布下个月1号起加价，整体平均加幅14.7%。香港居民年底之前仍然可以以原价买飞，买飞的时候需要出示身份证或者出生证明书以作证明。票价调整之后，标准车厢的成人单程飞加到195元，来回飞加到270元，水晶车厢的成人单程飞加到235元，来回飞加到350元，标准车厢的小童单程飞加到95元，来回飞加到135元，水晶车厢的小童单程飞加到135元，来回飞加到215元。长者票价就维持不变，360全年通的票价亦都维持不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以巴冲突的提问的时候说，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反对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暴力袭击，谴责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呼吁各方立即停火止暴，保护平民，避免人道主义灾难。毛宁说，中方一贯认为大国在处理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时候，应当坚持客观公正，带头遵守国际法，为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方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起致力推动局势缓和降温。被问到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是否计划前往加沙、约旦河西岸或者以色列特拉维夫，毛宁说翟俊这次会出访中东的相关国家，有消息会及时发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1-2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尖沙咀摩地道嘅水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去漆咸道南方向近帝后广场嘅快线已经重开。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摩顿台去高士威道车龙排到大坑道近利群道，连道去加路连山道的龙尾排到去乐活道近乐景园。 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喺虎山道泳池，太子道西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稍为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旗号认清，安心畅泳。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日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的时候有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一下她的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为大家找来新晋音乐人 Beatmaker Caris。 大家做妈妈都明白，凑小朋友真的问题天天都多，有时真的自己压力大的时候，找些方法去释放。因为你自己的情绪管理得好，你的小朋友又会有一个好的情绪。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一， 诗芬、 崔杰彤， 第一潮妈。 CIBS 人人广播 ，Assalamu alaikum， 我是 BB， 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人。 Hello， 我是 J， 我现在在一间跨文化教育的社会企业做导师。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参加过好几个 CIBS 的电台节目，去将不同的少数族裔文化故事带到俾听众。 CIBS 是一个可以俾到香港人讲翻佢自己故事的一个平台。 多样文化， 社会共融就是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岁以下、13岁以上都适合收听。 人人若感安暖同在，谁失去让？分开，或发现到各自精彩，交织起来，终必各自离开，更易寻到爱。别怕爱和爱全开，谁充足想惹来，眼前想开，期望里可再感受爱，徘徊互抱在沦亡的人海。 话曾经我哋都经历过13岁，但愿呢一首歌唤起大家13岁嘅梦想，13岁嘅天真。最紧要系保持当时嘅善良，相信自己同埋其他人嘅爱。 谁怕讲将来再感慨长，摧毁所爱。 作歌编曲林家谦，填词阿木，监制林家谦、何炳顺。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王浩儿《13岁的天堂》，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街声音像海儿，混沌或是音乐。 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得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主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你又偷听人讲嘢？ 是啊，波成，唔好咁大声啊！你听下隔篱嗰两对男女讲紧啲咩？ Katrina 梁式欣 Minute， 有时当你出街吃饭，摆低你部电话，留意下身边嘅人同事，你会发现好多故事存在喺我哋嘅身边。 即将孤单坐上这部客机，此刻呼吸缺氧快被猝死，只想得到你爱只是 no way， 不甘这么失宠，我要振翅高飞，飞奔他方都是放纵不羁， 当初深深一吻快忘记，喝杯酒去减到痛悲，理想总会实践，减到两个分手各自去飞，这么心痛到下世纪，不想得曾已离高理，期望你这关口再别转机，爱恋的你诉各处起， 陶玉伦《恋爱候机室》。 共住若太挤，房屋供应问题，无人愿揭穿感情已逝。为何在你心分不到一个位？我占的其实已是相当细，留住你一个。 房屋供应问题，一啲离离合合、合合离离嘅故事，好可能就系喺你食紧饭嘅时候，隔离台就发生紧啦。 有时佢哋讲得未必咁直接嘅，可能讲下屋企啲嘢点处理啦，点搬走啦，归边个啦。 如何处理？陶瓷小摆设，跟爱情被拍卖。如何割爱？流行古董唱盘，操作遇上没有坏。 如何弃置？床头梳妆镜，擦舌头尽快来。谁人购买？ 全新的礼物，明日变废物，谁减价要脱手，谁高价要接受，迎新即送旧，前路放弃后，谁讨厌要放走，谁中意要带走，即管减价带二手四手，记忆都接受，有人完结以后，有人还会邂逅，请 PM 我带二手四手，我们唯有放手，情人要转手， 沾一些恩怨， 编埋一些恋爱， 开始一些真相， 哦哦哦哦哦， 一些温暖， 一些温暖， 埋一些恋爱， 一些恋爱， 开始一些真相， 一些真相， 啦啦啦啦， 为了新居美化，我够扑街挂画。像套现代的美术品， 很优雅， 件嘢都体验它， 体验它， 要再放手吧，就算让下位让无 车。 新迹送旧，前度已折旧，要接受， 要放手。 旋转式拍卖，谁亦有买卖，他减价要脱手，他高价要接受。 曾比特和陈伟璇旋转拍卖，而故事的发展速度之快呢，是大家都想象不到的，好像现在一些二手买卖平台一样，今天买了一些东西回来，可能明天又有人放手出去。很多时候都是讲一样东西，就是个眼缘。 接近，照住温暖一向，渐渐被我发现，偷偷看我一面。Can you just let me go? 'Cause I know that you know. 成年人必须懂礼貌，若然寂寞为何没行动，别令我混淆。Why are you always looking at me?Forget this thing. 佩林林君莲 Why are you always looking at me？ 你试着双眼睛傻了点偏激，多了些坚定，我还是在练习练习分离。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you're chasing every day better things I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我不会忘记你的场景。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you're chasing after better things下的 Lego 一辈子虚伪或是懒的借口，说时间空就被时间带走，迁就不再感到后悔，谁又改口先走，有谁失败受罪，开始轻松逃避，练习更好的表情，配着妆发造型，最先披容做高级，追求着更好的工作或更高的成就，更崇高的地位，向更好的朋友住更高的楼，却不再问对错是非，灿烂，谁不想对自己善待，期待蓝色领口碰上青色领口，越过了勇士地雷期的失守，这场面 for no reason， 用特权取代青春，我想我不会再次出错，太绝不留流 something I hold it tight， 谁新的 better things 当今，你试着双眼睛少了点偏激，多了些坚定，我还是在练习练习分离。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I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我不会忘记你的场景。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上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可能有一个很简单的解答，就是大家都向着一些好一点的东西进发。 Housey Better Things，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翻到嚟六点钟嘅骚动音乐啦，继续咧，今日我哋有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嘅 来点歌级骚动音乐。 系啦，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就系骚动音乐啦，即系好多时候都系点俾即系可能系其他嘅外边嘅一啲对象，但系好少可点翻俾同自己有关嘅嘢嘅。 系啊， 咁所以咧今日都真系长气少少，我发现自己。 我都好期待，因为头先啊咪后啊分话好长噶咁样样咯。 系啊。 看你長 我那个是真的很长的，所以希望你有耐性啦。 是啦， 之骚动音乐。你好啊，原来咁就同你识咗三年㗎喇。都系多得阿琼同波盛呢两个傻婆傻佬执咗我返嚟啦。有人话做嗰行厌嗰行。曾经我都有一段时间想过自己短期内不再做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事情，毕竟对上两份工都是跟音乐有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音乐疲劳这件事呢？讲的就是你去不停重复听大量流行曲的时候，你会开始慢慢失去对音乐的耐性，甚或乎慢慢觉得听什么都好像差不多，在审美能力上出现了偏差。可能我读书时期正正是 Y2K 的 MP3 爆发期啦，当时翻学的时候又听歌，出街的时候又听歌，去到出来工作啦，每日带住个 headphone 就是听大量的流行曲，经历了二十年咁嘅人生，点都总会有啲想转变下嘅，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放低个 headphone 听下呢个世界嘅杂音，分分钟系比听歌更加自在添。不过世事就是这么有趣，就好像替身使者会互相吸引感，我身边都吸引了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既然机会来到我身边，那当时我都很欣然接受的，只是一个音乐疲劳的人又怎可以做音乐节目呢？所以我用了一段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听多些不同时代不同曲风不同类型的音乐。寻找一下蕴含在当中的美感。如果有听开骚动音乐的听众可能会知道，近年我比较喜欢听的都是一些 City Pop 或者 Jazz Pop 类型的东西。以前我会觉得喜欢这类型的音乐会有点难以启齿的，因为你身边总会有人说，嘿，你听的歌都不是你的年代的，扮什么有品味啊，为什么你就是不可以喜欢一些大众都喜欢的东西呢？不过在我两位拍档的身上，我学识了拥抱自己喜欢的东西，不需要羞于同人分享的，因为不论什么类型的音乐都好，最初存在的功能性就是跟社交有关。如果你喜欢的东西跟其他人不同，都只是代表着你有你的独特歌声。而不知不觉又做了三年音乐节目，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初感受到的音乐疲劳又好像少了一点，可能是现在市场上的音乐人愿意玩多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而串流平台的播放歌单又好像容易啲俾乐迷整合一张个人化的歌单。所以最后我想讲的是，不论音乐人定是乐迷都好，希望大家继续保持着这一份独特，如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话，最后你总会找到属于你的群体的。送给大家这首 Aga featuring 陈奕迅 Special One， 希望继续给音乐骚动的奔尘上。 心。 想我委屈你，遗忘世界，遗忘标准，离群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担我是你，一起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气， 好长戏啦， 主要你个长啦， 系啦，咁啊，带嚟有 Edgar featuring 陈奕迅嘅 Special One， 你系语重心长啊， 系啊， 救命，系啊，继续呼吁， 有少时间俾你， 系啊，同埋大家听众你语重心长有啲咩，继续话俾我哋听啊，拣咩歌啊，系啊，我哋都物色紧有唔少点唱嘅，拣紧啊，听下我写啲咩，我今次玩比喻啊。 亲爱的骚动音乐，你好啊！三年啦，我会形容咧，好似打机咁样接手咗个 account 翻嚟咁样，然后继续用自己嘅方法去玩。其实由边个控制个 account 出嚟个效果都好唔同噶。你呢个 account 咧，我哋接手之后最初嘅玩法就係追求娱乐性啦，最紧要刺激同埋好玩。嗰陣时又会探索下个游戏世界，样样嘢都觉得好新鲜，样样嘢都会想试。不过随住个 account 嘅等级开始提升呢，就会去到一个转职嘅阶段啦。用游戏嘅概念比喻，即係要諗下长远想做战士啊、法师啊、刺客啊定係保师。变咗除咗好玩之外，如果想继续落去嘅话，其实都要规划下角色嘅将来系点嘅。人大咗，世界变咗，风气转咗，呢啲都几大影响嘅。所以你都转职成为咗一个踏实啲、知识性强啲嘅一个 account， 少咗一份顽皮喺度。可能有啲人会唔惯嘅，不过我嘅角度系一件好事嚟嘅。永远停喺一个状态，又点样打新嘅大佬呢？同埋转下属性本身都系一件好玩嘅事嚟噶嘛。而且仲有一个最大嘅因素就系游戏营运方嘅调整啦。你知啦，有啲功能 nerf 咗嘅话，代表唔可以用同一套嘅方法应付当前嘅版本， 每一个 meta 都有佢应对嘅方法，所以去到依家呢一个嘅 meta， 我谂咁样系最适合嘅玩法啦。不过咁，冇人会知道几时又会转 meta 嘅，到时可能又会 nerf 咗某一啲嘢，又或者 buff 咗某一啲嘢，依啲都系未知之数嚟嘅。同时，亦都系呢个游戏好玩嘅地方。所以作为 account 嘅现任持有人，我同奔神可以做嘅就系揾出眼前 meta 嘅最优解。虽然而家个 meta 就难打啲噶啦，不过我哋都会继续玩落去嘅。去到今日依然都系嗰三个字，尽做咧。账号持有人波成常。 呢首周吉佩嘅《你是我唯一的》， 咁啊，今日咧，大家嘅點唱我都覺得好高質啦，即係有啲人係想點唱依人陳卓賢嘅《仍在》俾我哋咧，就係、是、因為即係呢三年一路陪住大家，咁亦都有人點浮床啦，即係 但係尋日就玩咗啦， 玩咗啦，係啊，有人點 Lollipop 嘅《二人限定故事》， 琴日都借啲位啦，又 係好明顯係俾我嘅，咁有人點浪 漫，唔係啊，佢點俾我哋 Bumble Back to Back 嘅環節啊，就好似《二人限定故事》咁啦， 啊， 幾有心思嘅呢、這個， 有人點《浪花兄弟》嘅《你是我的 OK 崩》啦，有人點嚴明熙嘅《Only for Me》啦，不過我哋最後揀咗呢首嘅， 呢首勁啊！佢话送俾我哋两个呢两个咩啊？难 兄难 弟 啊， 心捞同煲，心照不宣啊！有郑伊健呢一首《心照》啊。 一开心仿佛满地尘埃到跳荡，一伤心仿佛背后湖水亦流干。好风光大概意想装在非关境况，如若怕真相未化妆。还是以主观镜观看，一幅相顶多拍下平面的震荡，一颗心先可以塑造天地远方，写真集没法照出热情，画面会空旷，情愿说真话像说谎，如若已经比较好看。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不必百分之百如实去记低那份定格。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贴着记忆，将最完美的定格。一圈花边替煞情轻歌作浪，加一堆真的故事为想象远方。 哇，多谢咁多位听众揀嘅歌啊， 真係有意思啊， 有意思啊，每首都有嘅，我哋真係都揀咗好耐，咁啊揀咗呢一首郑伊健嘅心照啊。先一次新闻报道返嚟，有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城规会维持原有决定，将粉岭高尔夫球场旧场大约9.5公顷嘅用地，暂时改划为未决定用途地带，并且将会喺11月30日法定限期之前，将草图呈交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考虑。城规会话，审慎考虑了大约1900份进一步申述，3日聆听会约60个出席人士的口头陈述，和规划处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回应之后，今日下午经过详细讨论，确认现阶段将有关用地划作未决定用途地带实属恰当，因为有关土地用途只属过渡安排，并非永久用途，除了可以给土托处检视之外，亦都能够应对司法复核不同的结果，并且在过渡期间为有关用地提供合适的规划管制。一个单亲妈妈因为虐打贪玩手机和电脑，患有过度活跃症的仔早前被裁定两项虐儿罪成，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18个月感化令。裁判官话，本案是不幸事件，被告独立抚养仔女和工作，困境可以想象，但是体罚不容于法律，亦都会将不良教育方式代代相传，按照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感化令。 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表示，现时血库存量极低，呼吁公众捐血。红十字会话，目前中心血存量跌到极低水平，需要市民尽快前嚟捐血，补充血库，确保病人得到适切治疗。想捐血嘅市民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透过 HK Blood App 预约捐血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坏车咧已经离场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去到丁九同埋丁九桥嘅桥面。而较早前铜锣湾边宁顿街往北角方向，近住伊荣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系较为车多。咁另外咧，受到爆水管影响，兴芳路近住葵福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另外葵福路往德士古道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亦都受阻的。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的龙尾去到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到芜湖街，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西隧和去荃湾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的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柯士甸道往红磡方向近广东道车多，车龙去到连翔道近转民安队总部，新界区荃湾德士古道北往荃锦交汇处近石为各车多噶，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你系乜嘢职业或背景。只要你爱国爱港，有志有力服务地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就应该参选成为区议员，或者提名你的心水人选啦。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17号至10月30号，记得把握机会，共建美好社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原来 demo 太好听，是会有这样的烦恼的。 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仍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同床观穹苍，清早乍醒又似初生见状。 一开始敲完嘅 demo 咧，净系得一个琴同埋人声嘅啫，但系其他队员已经觉得好吸引啦。鼓手 Nice 话谂咗好耐点样编呢只歌，直至咧佢谂到不如用一啲劲爆 pattern 嘅鼓去到撞下咯。最后佢同敲完都好满意嘅。作曲有 DJ Howin， 填词王伟文，编曲 DJ， 监制有阿 Tim Howin、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DJ 浮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So long, come on, this is a song that I'm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od.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诉说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绚烂的诗。So long.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咧，又有啲新嘅排行榜同大家讲噶。呢个排行榜咧嚟自一个网站咧，系 1001 Track Lists， 即系上面会有好多唔同 DJ set 做一个统计。2023年最受欢迎嘅一啲电子音乐制作人，根据佢哋网站统计嘅方式咧，就决出咗头101位，今日就拣咗 Top 10 嘅 producer 作品同大家 share。第一位有 Tiesto 啊。今年佢就推出咗一张 album 叫 Drive 啦，紧接其后之后一个都系几同揸车有关联嘅一首作品，名叫做 Drifting， 喺呢个排行榜上面 Tiesto 攞到第四位。网站所讲咧，基本上自从有呢个排行榜开始咧，每一年咧 ，Tiesto 都系进占头十位嘅。这一首歌可以都说是一首 big hit song， 连带着当中的 producer 都地位上升，当然本身有些都已经很厉害，例如是 Swedish House Mafia 都是本身为人熟悉。今年排行第七位，有 Swedish House Mafia 的成员 Steve Angelo。 另外 producer Fred Again 其实都是排第十二位，当中他们合作这一首 Turn on the Lights Again，可能你有好多嘅渠道之下听过呢首歌，听过呢首歌嘅 remix。 总之就是一首我相信你一定听过的歌。排榜上面你都会睇到叫电子音乐世界嘅趋势，你啱啱一路慢慢听，我哋就会发现咦某一啲类型係会特别受欢迎多啲。而佢嘅计算方法就用一个叫做 Unique DJ Support 嘅方式，咩意思呢，就係譬如有一首歌有10个 DJ 有播过嘅话呢，就代表呢一首歌有10个 Unique DJ Support， 唔计你播过几多次，係计人头。所以整个排行榜都是叫做数据库去主导，根据这个数据库去计数。这个数据库即是1001 tracklist， 其实如果你很喜欢看一些不同 DJ set 的话，欢迎你都上去找一下。上面有很多不同 DJ 的演出，也有人很有心地将 DJ set 里面摆了一些什么歌逐一列出来。所以这个排行榜就是按照这些 list 出来的歌曲去做一个统计。相对地好像说服力多些，有代表性多些。先都講到呢首 Turn on the Lights Again 咧，咁其實本身係一首 remix 嚟嘅啦，已經係。然之後，當 Swedish House Mafia Fred Again 佢哋再做嘅之後，亦都再引嚟新一批人嘅 remix。首先聽下呢一首係 Anima 嘅 remix。上次讲 Melodic Panel 的时候都有介绍过，无论 Anima 还是 Tale of Us 这两个名字。在这一两年之间令到这个音乐类型亦都个受欢迎程度急速上升。所以他所做的这首作品进入榜中都不出奇。Anima 在这个排行榜当中101大嘅 producer， 佢排第二位，係一个非常非常之高嘅一个位置。接下来也是另外一首 Melodic Techno 的作品，有这位荷兰 DJ 兼制作人 Mopi 所制作的歌曲叫做 Metro。 Mopi 也在排行当中排第五位。 如果你 search Mopi 呢一个人嘅名字，你发现咦佢好似都几新，即系出歌嘅年期唔算好长。因为佢以前咧就 Morse West 呢一个名系出歌，系后屘就转咗个名啦，做下啲新嘅风格，就用到 Mopi 啊。而得意嘅就系 Mopi 佢当初一啲 hit 嘅 song 譬如 Amsterdam 啊，或者系用 Mind Is Dirty 呢啲咧。都是一些 tech house 的作品多的，直至到 metal 这一首以风格又转一转走一走这一面。他也有解释过，因为他之前那首 hit song Amsterdam 呢就得到很多 melodic techno 的 DJ support， 于是乎他就想，咦我的歌他们都会玩，那会不会有些合作空间，于是乎就开始 send 自己的 demo 出去，就促成了同今次这一首 metro 的另一个单位 Kevin 所合作的机会。啱啱听过有 Mopi 嘅 Metro 喺排榜进占第五位。接住落嚟呢一个啦，喺第六位一位 House DJ 兼 Producer， 佢名字叫做 Vintage Culture。成績排行的同時呢，1001 Tracklist 那裡亦都公布了呢每一位 producer 他在2023年呢 Top 3的 track 的，而 Vintage Culture 呢其中一首就是這一首 Agave， 亦都是連續三年亦都登上了這個 Top 101 Producer 排行榜當中的頭十位，今年就登陸去到第六位。跟住落嚟呢一位啊，進佔咗第八位嘅 producer 都真係無人不識嘅，佢係今年強勢登場嘅 Squeelix。點解話強勢呢？因為今年年頭佢已經好快咧就出咗兩張專輯啦，而當中亦都有好多首都係 Big Hit Song 嚟嘅。Rumble 啊 ，Ratata 呢一啲咧，我谂你一睇好多唔同电子音乐节都会听到出现啦，好多各式各样嘅 remix 都推出嘅。今日都好勤力啦 ，Felix 同 Fred Again 啊，同埋 Forte 周围都会去做一啲唔同嘅演出。 虽然大家都会讲话玩 bass music 啊，或者 dubstep 咧 ，Skrillex 系一个大前辈，一个影响好深远嘅一个人啦。但你从佢而家所玩嘅音乐，你已经知道佢已经行咗另一个领域啦。第八位嘅 Squeaks 咧，有呢一首同埋 Boys Noize 合作嘅 Fine Day Anthem 啊。顺带一提，其实 Squeaks 同埋 Boys Noize 曾经都组成过一个期间限定嘅，即系叫 Dog Luck， 都有推出过 EP， 系几好听。你听我建议你听下。首又是一首不死的叫做电子音乐舞曲的老歌啦，二十年已经有即原版啦，来自 Benny Benassi。而之前 David Guetta 首先做了一个新版。David Guetta 做的版本就即 Future Rave 的 flavor 多一点啦。咁咧，咪 David Guetta 好多嘅歌咧，都即系喺2023年呢段时间被播放啊推出，所以咧佢嘅 Top Three Tracks 咧就冇呢一首歌嘅。但 David Guetta 亦都系呢个排行榜当中嘅第一名啊！听紧呢首嘅 Satisfaction 咧，系嚟自 Hardwell 嘅 Remix。佢呢一种嘅风格，啲人会形容系叫做 Big Room Techno 啦，一种可以摆上主舞台嘅音乐类型啊。凭住其中一首歌就是这首 Satisfaction 的 Hardwell Remix， 令到 Hardwell 在这个排行榜拿到第十位。 Push me and then just hurt me till I can get my satisfaction. Push me and then just hurt me till I can get my satisfaction. Push me and then just hurt me till I can get my satisfaction. Push me and then just hurt me till I can get my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发现到真系嘅，即系叫上榜嘅 producer 做嘅作品咧，一啲受欢迎嘅歌曲，而家嗰一个嘅趋势系一啲即系 hard 啲啦，同埋阴沉少少。未必好似以前嘅传统我哋讲嘅 EDM 咧咁 uplifting 啊，唔系话冇嘅，不过而家好似流行紧咧，又系呢一款式啊。 Dreaming, I'll leave 最后同你讲嘅呢一个位置啊，第三名啊，嚟自意大利嘅组合叫做 Medusa。最近推出咗同名专辑，不过听紧呢一首咧就冇收录喺专辑当中，叫做 Pegasus。Medusa 呢个名字可能你啊边个嚟嘅咧？但系佢啲歌你都好大机会听过嚟，嗰啲 Piece of Your Heart 啊、Lose Control 啊、Paradise 啊、Tear It To My Heart 呢一啲都听过应该。呢首冇收录喺专辑当中嘅 Pegasus 就系喺 Anjuna Deep 嗰度出嘅。兴趣嘅话，大家可以再揾多啲佢嘅歌嚟听。节目时间够啦，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